第四集。 同事办事利索，很快申请了搜查令，赶过来送给了孟昭。孟昭乘坐电梯上到了18楼，按响了门铃，按了好一会儿，屋里头才响起拖拖拉拉的脚步声，还有拖长的声音。 哎呀，谁呀？ 门被拉开了，一个个头不高20多岁的青年探头出来，睡眼迷蒙地说： 周远不在， 去哪儿了？ 青年被搅了清梦，语气不佳。 我哪知道啊， 他昨天什么时候出去的？ 不知道。 青年不耐烦地回答完，正打算关门呢，孟昭一侧身，肩膀抵住了要合上的那扇门，朝那个青年亮出了搜查令。 哎，警察，我进去看看。 哎，不是，怎么？ 走进屋里，孟昭把周衍住的区域粗略地转了一圈。这是一间近200平米的大平层，周衍跟人合租，他住主卧，秦小柏住侧卧，两个人都不养狗。周衍的卧室虽然面积很大，但是墙上贴了厚厚的隔音棉，又堆放着各种专业的乐器、音响和录制设备，打眼看上去并不算敞亮。电脑关机了，进入的时候要输入密码，只能等季真的同事过来。孟昭站到了窗边，此处视野极佳，正对着不远处的市局。莫名其妙的，他又想起了近半年来那道总是跟着自己的视线，似乎就是来自这个方向。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，他很快把这个想法从自己的大脑之中清出去。孟昭走出了卧室，秦小柏显然还在震惊之中没缓过神来。 周衍被人杀了？真的假的？ 周衍经常晚上不回来。 不是啊，他晚上一般都直播唱歌，这几天去参加什么网络颁奖大会了，一周都没回来了。 昨天也没回来过。 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下午4点就出去上班了，反正那之前没回来过。 周衍最近有没有跟谁起过冲突，或者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？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 秦小柏抬头挠了挠后脑勺说： 我上夜班，白天回来睡觉，平时都跟他碰不上几面，就算碰上了也就是打个招呼而已。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住的？ 我住了有1年了，他住了3个月吧。 孟队，朝哥过来了。 程韵小跑着进了门。 我把物业负责人也带过来了。 他走进来压低了声音说： 朝哥，楼下不少人在讨论这件事，说周衍因为扰民才被害了。 扰民？ 孟昭看了一眼秦小柏，其实只是下意识地往秦小柏的方向扫了一眼，但是孟昭眼窝略深，眼珠子又比平常人更黑一点，看人的时候总显得别有深意。秦小柏被孟昭看得心头一寒，立刻撇清嫌疑： 别看我，我每天上夜班，正好跟他直播的时间错开，就算扰民也不会扰到我头上。不过有一次我休班听到了，确实挺吵。 之前确实有邻居投诉过，这楼就是隔音不太好。楼下那住户还报过警呢。嗨，你说这邻里邻居的报什么警啊？听说是国外回来的，跟咱们想法都不一样。 投诉和报警是近期吗？ 近期倒是没有，得有2-3个月前了吧。可能后边装了隔音措施，后来就没接到过投诉了。 看来是周衍刚搬来住的那会儿接到投诉的。孟昭想到周衍房间里那层厚厚的隔音棉，推算时间，也许就是在那之后，周衍开始在房间内贴上了隔音棉。 对了，这栋楼养狗的住户多吗？ 也不能算多，具体的情况我得让同事查查。之前市里规范养狗，我们这边都做过登记。 物业经理说着，拿出手机给同事拨了电话。片刻之后，物业经理把手机上接受到的图片拿给了孟昭看。孟昭接过来，放大了图片。周衍所在的这栋楼内有3户养狗，其中一户 就在周衍楼下。 就是报过警的那户？ 孟昭把手机还给了物业经理，打算去楼下看看。把物业送走之后，张朝搭着孟昭的肩膀说： 哟呵，兄弟，早上刚说你提支队长的事儿，这不机会就来了？听说老徐指定要你来办这案子，就是想借个由头给你提上去。好好表现啊，兄弟。 得了吧，没谱的事儿。 孟昭指了指周衍卧室的方向。 那电脑你看能不能帮我解开密码，我去楼下看一眼。 得嘞。 张朝答应着，一边朝里屋走，一边向程韵抛媚眼。 小程，你也跟我一块儿啊。 程韵被这媚眼里夹带的油腻糊了一脸，他赶紧跟上了孟昭，扔下了一句话： 我跟我孟队一起。 但是张朝不由分说地拉住了程韵： 过来给哥帮忙。 出了电梯，孟昭朝周衍楼下的内户走过去，还差几步靠近门口的时候，孟昭就听见屋内隐隐约约地传来了一声狗叫声。孟昭在门口站定了，他屈起手指敲门。这一次屋内的狗叫声靠近了，那只狗应该就站在门后头，还是没有人来开门。孟昭微微地低着头，留意着里面的动静，他又敲了一遍。这一次门终于开了，孟昭抬眼一看，顿时就愣住了。 早上我居然没有认错人。 身边还留着你的烟草味，甚至和我都还没来得及，你这个电话突然间很神秘，显然不会好意。你更新的心情只把我屏蔽，却忽略男人的第六感应。那晚下雨你去了哪里，我还努力装作梦在鼓励。或许我还在幻想你把娃娃变得有一点点神秘，我都经不起也受不起风吹草动。 我是韩英帝，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 更精彩。